咁啊，第九善慧地菩萨，佢能证呢个波野之慧，能证法身之光，能证啊解脱嘅神通，咁啊，正此三德地藏，所以称为叫做慧光成仙。知相相无生忍者，咁啊，即呢个无生忍。无生忍有三种慧啊，七、八、九。第七五行地叫做下品，第八不动地叫做中品啊。到第九善慧地咧，就无生忍中嘅上品，所以称为住呢、這个上上无生忍中灭心心相。呢一句就名为断烦恼，第九地菩萨将入灭忍。咁啊，既然将入即灭忍啦，所以佢呢个心咧都系清净即灭。法眼见一切法，三眼即空见。法眼就系五眼中其中之一，系菩萨咧以法眼能言呢个俗世一切诸法，教化众生。咁乜嘢叫做三眼呢？就是、肉眼、天眼同埋慧眼。肉眼见呢粗浅嘅色，天眼可以见呢个微细嘅色，咁咪叫做三眼色啦。空咧就慧眼见真空嘅道理，所以咪叫做三眼色空见。咁啊，呢个三眼即系天眼、肉眼、慧眼。呢三眼地前三言位啊，十住十行十回向已经咧系具足。法眼要登初地以上先至具足，而佛眼咧就一定要到成佛先至具足。所以此说第九啊，善慧地菩萨未证啊金刚后心以前，仍在因慧修行啊。所以五眼中只具四眼，佛眼咧。最多是随分得，以大愿力常在一切净土。咁啊，呢一句经文咧就系、是、啊讲行菩萨道。第九善慧菩萨既然自己心心直灭，但系佢常常以呢个大愿力啊，响十方法界一切净土之中嚟到教化众生啊。咁啊，所以整部。人王佛国波若波罗蜜经啊，讲到呢个地地嘅菩萨嗰啲功德啊，可以讲咧，常常处处都不能离开菩萨嘅大愿、菩萨嘅大慈悲嚟到教化众生。真系如果离开呢个大慈悲啊，咁啊真系众生咧就变成冇人教化啦，亦都显得出咧。你呢个慈悲嘅菩萨心肠，在呢个遗迹中有位祖师叫做无著菩萨，佢对呢个遗嘅道理咧系相当嘅有研究，但系佢未曾到境喎，咁啊，但系弥勒菩萨咧就遗迹中啊系一位咧好有名嘅菩萨嚟噶。咁啊，呢個遺跡中嗰啲學者咧，就係尊敬咧彌勒菩薩嘅。咁啊，呢個無著菩薩諗下自己，既然對呢個遺跡學啊，未曾咧究竟圓滿，佢就要發願咧拜彌勒菩薩。咁啊，希望彌勒菩薩咧現身啊，同佢講呢個遺跡嘅道理。咁啊，佢落個願啊！我先拜三年啊，彌勒菩薩，日日咁拜彌勒菩薩啦。咁啊，希望三年菩薩現身，就同佢啦講經，説呢個遺跡嘅道理。咁啊，點啊？只拜咗三年啊，咁啊，彌勒菩薩都仲未現身喎。咁佢諗啊，可能自己業障重啊，三年未見到彌勒菩薩。咁啊！自己既然發願拜菩薩，希望菩薩現身解釋自己呢個遺跡嘅難題。咁啊，既然三年唔見啊，咪再拜三年。咁啊，佢又拜啦。再拜三年之後，定六年啦喎。啊，咁彌勒菩薩依然咧係渺茫，未出現。 佢話真係頭髮之難啊！頭髮呢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啊！咁啊，快咗六年嚟啦，菩薩真未現身，可能自己都係罪孽深重。好啊，再發言，拜佛三年。佢話如果啊，拜埋呢三年未立菩薩再唔現身嘅咧，我唔拜啦，我退心啦。嚇、啊，咁佢又拜了，又拜完三年，就九年啦，三三九年啊，未立菩薩影都冇咗。佢嘅心咧有啲退啦，佢真系呢个菩萨都唔慈悲啊！佢话我家下因为啲唯识嘅理论好多难题，我谂唔通，我先求你啫。咁而我求你现身为我解释啊！我为乜咧？我就希望学到啊将来嘅道人啫嘛。咁我咁辛苦拜咗九年，咁啊人生嘅寿命有几多啫？咁我净系拜你老人家都拜咗九年啦。咁你都做唔現身嚟見我，咁你叫我點樣去學呢？好，再化緣，快多三年，最後一次啦。如果你老人家再唔現身嚟同我解釋啊，呢、這個遺失嗰啲疑問咧，我從今以後就唔拜。哈！你果然再拜三年啦，咁啊四三就十二年啦，你嚟嘅後嚟，唔簡單喎，真係我日日咁樣拜啊，拜咗十二年。咁你都唔現身啦，咁同你冇緣啦，咁啊算啦，咁啊最後喪氣，就喺個路上走，突然間就見到一隻生瀨嘅狗啊，喺個路邊嘅坑渠邊嘅事啦，喺度呻吟痛苦，咁啊無知嘅菩薩就喊埋佢啊，唉，佢話狗啊，佢話你都苦啦，佢話我雖然苦惱。我说我拜弥勒菩萨就拜了十二年，但是弥勒菩萨都未有现身，那算是我自己苦恼啦，业障痛啦。我说但我都做个人身，都未曾做到畜生，都仲是做个人，而且出家研究佛学，不过我有多少不懂，才是求弥勒菩萨啫。但是原则上呢，一般来讲呢，我的程度啊，佛学的修养都不错的，可以得到人生就专家信佛，咁啊比起你做狗咧就好得好多。佢话你做狗就已经系堕啦，仲嚟个邋痢狗生到满身疮，真系痛到咧喺个路边嘅坑渠边度乱地。唉，佢话你苦恼啦，佢话好啦，佢话我帮帮你啦，佢就搵啲水，想话同佢洗一下。哈！點不知佢嗰啲生瀨剪咗個地方咧，一濕水一揦，仲痛添。如果佢冇剪皮啦，你同佢洗就冇問題啦。佢啲皮都生到爛到剪啦，一有水墊落去咧，嗰只狗啊打得仲痛，嗰只狗就痛到縮埋。唉，咁彌勒菩薩到呢個時候都唔顧得咁多啦，我行菩薩道啊嘛。既然你咁辛苦，佢哋用個嘴啊，佢剪呢個狗嗰啲毛啊！呢个时候弥勒菩萨啦出现啦，企喺个侧边，佢话善哉善哉啊！咁无著菩萨一睇，原来系你啊！啊，佢话菩萨，佢我求咗你十二年，你都冇嚟见我啊！佢话现在我都退心啦，你见唔见我都无所谓啦。弥勒菩萨讲啊，佢话无著，你有所不知啊！你拜咗我十二年，求我，我何尝不知？佢话因为你自己业障太重啊，我想见你，我常在你身边啊十二年，你见我唔到有乜办法啊？我无著菩萨讲你真唔亲噶，咁一家下你又嚟见我咧，家下我又见到你咧，佢话问题咧就在呢处啦，佢哋因为都可怜嗰只狗啊。你同情嗰只狗，有边一个人肯用呢个水啊嚟到个啜嗰啲狗笼啊？唯有呢个真正行菩萨道者，先至可以做得到啊！所以你发咗呢一年嘅慈悲心啊，真真正正同嗰只狗啜嗰啲狗笼，所以你业障就消除， 你咪能够见到我咯，其实好在喺你侧边啦。啊，咁啊无上菩萨啊，咁啊你慈悲啊吓，咁啊我啊乖咗你，咁啊因此弥勒菩萨同佢讲解释啊，佢有关一个遗失嘅疑难。咁啊呢个故事咧，就俾我哋一个好大启发，证明一个行菩萨道嘅人啊。都唔系话一朝两日嘅事情，亦都等于话咧，即使你哋拜佛诵经烧香啊，念观音菩萨，你念乜几多句啊？等于话你发心啊，发咗几多年啊？你话像无著菩萨咁样嘅发心，而又拜咗十二年，佢先至退下。但系亦都系佢自己嘅业障心重啊！何况我哋普通嗰啲凡夫俗子，你是否有佢咁嘅恒心拜咗十二年？你自问你啲业障啊，系唔系比无上菩萨重得千万倍咧？咁啊，如果你将呢个问题自己谂通啦，自己嘅业障比无上菩萨重得多。而自己呢种拜弥勒菩萨嘅善心啊，简直啦，同无著菩萨比就冇得比添。试问在咁嘅情况之下，我哋如何能得到佛嘅感应呢？所以一般嚟讲啊，即系认真嚟讲咧，我哋拜拜佛、烧烧香，无非咧系种啲善根，慢慢咧深入。如果讲到真正系了生死，连皮毛都未曾达到啊！所以我哋听我呢个故事之后，固然一切要忘我啊，总之呢个我执我见咧要尽量减少，然后咧要多多拜佛，消自己嘅业障，咁样咧就希望咧观音菩萨、阿弥陀佛啦，现身。嚟到现身见我哋，或者临命终时啊，随手接引我哋，不然嘅话，真真正正咧系唔容易。咁所以菩萨咧，以呢个大悲力，都常在一切净土之中，嚟到教化十方土嘅众生。佢万阿僧祇劫，十无量佛光三昧。咁啊，呢一句经文咧就解释啊，第九善慧地菩萨经过万阿僧祇劫咁长嘅时间啊，积聚无量咁多嘅佛光三昧，即系佛禅定，而能现八万恒罗刹诸佛神力。呢一句就讲现神通啦。咁啊，第九地菩萨既然得无量嘅佛光三昧，三昧嘅禅定啊。现在从禅定起，故能现啊八万恒罗刹诸佛嘅神力。咁啊，所以如果学经嘅人咧，唔好话点样大嘅道理啦，你要发表啊，你就嗰啲经文咧，你能够烧得个通啊，咁啊读得好听咧，都唔容易噶啦，都算成功啦。嗱，例如第一句万。阿僧祇劫十无量佛光三昧嘅禅定咧，嗱有禅定啊，从定起神通，所以能现八万恒罗刹诸佛神力。嗱咁啊一读啊，又顺利又通啦。嗱，大家相信都唔会话认真啦，唔懂，不知何其范威，亦常入佛花三昧。咁啊呢一句咧就讲佢咧所住嘅位置。梵语叫做婆伽梵啊，中国话叫做世尊，世出世间以佢为最尊，具足一切福德智慧。咁啊，第九地对上仲有第十地啊，然后再进一步成佛妙觉世尊啦。点解第九地都叫佢做世尊呢？虽知个第九地，虽唔算系第十八云第一地啊。但系咧，佢都好接近成佛啦，只差一个位置就成佛啦。所以佢虽然啊，未究竟同佛 名為叫做世尊，但是在這個隨行正這一方面呢，他都已經呢可以稱得上呢是為世尊了，入這個寶處菩薩位，盡此一生進入十十地，一生他就成佛呢，成為他的寶處菩薩位，後寶佛位了，將近的後寶佛位成佛。咁啊，常入佛嘅法花三昧，即系入手灵缘大定，即系佛咧常常在定啊。佛虽然现千万亿神通，化众生啊，但佢嘅本体咧系不动嘅，唔会随境转嘅。咁呢种名为叫做佛花三昧，第九地菩萨已经随分得，不服之观佛菩萨是直灭人，从此发心。如今经八万阿僧祇劫，修八万阿僧祇功德，故正一切法假设住金刚台。咁啊，呢一段咧就系明五忍中啊，最后呢个直灭忍，即系佛忍、顺忍、顺忍、无生忍。咁啊，四忍咧已经啊解释过，每忍咧有上中下三品，就共成咧十二品。現在這個直滅忍是五忍中最後一忍，就分成上忍以及下忍，上忍是佛果菩提，下忍是第十地菩薩，始終這段經文所說的是屬於下忍，即是第九地，再進一步是第十法雲地，十地最後一地。佛是觀佛菩薩，第十法雲地將近因緣果滿，咁啊，佢常常啊，多部分嘅時間啊，都係以呢個大慈悲心嚟到教化眾生，就好似乜呢？好似啲雲啊，響個天柱一遮起嚟，呢個大地都陰涼啊！第十法輪地菩薩亦是一樣，以他自己所得這個佛法的利益來到教化眾生，使眾生得到這個法水的滋潤，心地清涼，就如同那些雲啊升起這個天上一樣，這個大地都陰暗了，就得到這個涼風吹接，就冇咗呢個熱怒啦，所以稱為咧，叫做第十名為叫做法雲地，住直滅忍者。咁啊呢一句咧就講出直滅忍係第十法雲地，屬於咧呢個下直滅忍。咁啊到到呢一個地位咧，與佛咧差唔多咧係接近啦。佛亦是修直滅忍，第十法雲地亦是修直滅忍，所差呢是最後一份生相無明未盡，在十四忍中屬於第十三忍，再進入十四忍成佛。不從此發心，至今經八萬阿僧祇劫，修八萬阿僧祇劫功德故，就是明十地菩薩所修行的時間，他從個最初發心就是十種性，就是五忍中最初復忍的下忍位，即是十二位，從最初的十種性的十二位，經過呢正種性的十行位，以及道種性的十回向位，然後呢就初地、第三地、四五六七八地、九地，現在呢到到第十地了。所以話從最初發心直至如今進入法輪地呢，已經是經過八萬阿僧祇劫咁長的時間修行，修啲乜嘢呢？係修八萬阿僧祇劫種種的福德智慧，自利利他的行為。咁啊，到呢個時候咧，破最後一份真相無明，就成佛啦。 我话经一切法解脱，一切法啦得到解脱，无有呢个执着啦。我执以上啦，法执亦都尽啦。唯一第一二谛，我话如金刚台，十地菩萨因行已满，在因为已经修完啦，咁啊证实果菩提啦。咁啊住嘅系一个金刚台，咩叫做金刚台咧？就佛所坐呢个位置咧，如金钟之光，边利无比，能摧服一切外道邪见烦恼。咁啊，第十法云地将要成佛，亦坐此金刚台，以佢种种嘅微妙甚深法，摧破一切众生嘅愚痴邪见，亦都摧破一切外道嘅断见常见，咁就名为佢哋坐金刚台。不善男子从十忍至顶三昧，皆名为伏一切烦恼无相信，灭一切烦恼，生解脱是第一而第不名为见。咁向下咧有几段经文咧，就系、是、较量功德，即系咧边一种咧就比较咧系殊胜，边一个位置咧就比较殊胜，边一个位置咧就比较咧冇咁殊胜。我话善男子啊，就包括善女人，一切学佛嘅，从十忍，即系从最初最初呢个忍嘅十智慧。直接顶三昧，顶就是灌顶啊，灌顶菩萨就即是第十法云地菩萨。我哋从前讲嘅第十法云地叫做灌顶菩萨啦，因为佢再进一步嘅成法啦，所以先咧就佢用咗法水灌顶受具啊，你不久咧就成佛，咁就名为叫做灌顶三昧，皆名为伏一切烦恼。因为最初一念嘅生相无明啊，佢未曾尽。虽然进一步嘅成法啦，已经到到第十法云地啦，因为差唔多已经完，将近要正果啦。可是佢最后呢一份生相无明未曾断尽，所以咧都名为叫做伏一切烦恼而未曾断，而无相信。就滅一切煩惱啊！咁啊，初地、二地、三地就名為叫做信忍位啊。在呢個伏忍位中，就有三個位置啊，就十二、十合、十回向，只係伏煩惱。而到到登呢個信位咧，正入初地、二地、三地，佢得到咧呢個無生煩啊！滅呢個貪嗔痴一切煩惱，到呢個時候咧，諸相不可得，真真正正信呢個中道妙理現前，咁就叫無相信。生解脱之要第一二諦，不名為見者，就係十地之中初地二地三地嘅菩薩修呢個無相觀之時。生呢个自性解嘅智慧，亦都照呢个第一二谛，但系不名为叫做见。点解呢？因为十地菩萨在呢个因中修行高，名为佢哋因中修行位啊。即使到到法云地，尚未进入究竟佛果菩提，不至呢个究竟的果性，乃至到佛果以还，从佛以下。即是法云地、善慧地一路往下咁样推啦，因为佢哋无明未尽啦，所以对于呢个中道第一而理咧，未曾究竟咧证得，所以不名为呢个见，即系见一见唔清楚，未曾究竟断烦恼啊，就未曾究竟咧见到呢个中道嘅佛性。所以《列传经》里边讲啦，十地菩萨见不了了啊，若是佛地，则始终皆见啊。等于话，即到到第十地菩萨佢见， 不过唔见得究竟，所以就叫佢就不明为佢就见啦。但系到到成佛佛地咧，佢始终都皆见啦，叫做究竟见。所以话生解脱是照第一二谛啦，不明为佢就见。我所谓见者就是沙婆啫。如果我从昔以来常说密佛啦，所知见过，咁啊呢四句经文嘅解释，咁啊上来既然话不明见啦，咁啊现在再解释乜嘢叫做见啦，就为叫做沙婆耶啊，沙婆耶就即是咧系佛果菩提，乃系真知真见，真知系无所不知，真见系无所不见啊。真知真见啦，名为叫做道境见啦，即系呢个菩萨嘅恩惠啦，全部收满，进入呢个果位，咁啊成佛菩提，真知真见而无所不见，无所不了，咁就叫做见，咁就叫做成佛嘅沙婆耶。不是故啊，因此之故，我释迦牟尼佛从昔以来。从最初直到现今，都常说为佛啦，所知见觉常常讲啦，系为佛与法，佢所知系真知，所见系真见，咁啊叫做所知见觉咧，就系究竟觉，系究竟咧成佛。顶三昧以下，至于十忍所不知、不见、不觉，咁啊佛咧。就叫做究竟知，就究竟觉真知真觉啦。然就话顶三门，即系灌顶为从第十地啊，法云地一路往下睇，直至到最初嘅十忍为中咧，下忍为个十字位，佢哋咧即使系破无明，即系无法身啊，亦都系随分破，系随分正。所以话咧。佢不能究竟而知，不能究竟而见啊，不能究竟而觉，不过系随分知、随分见，系随分觉。咁唯佛进解就不明就唯信啦。咁啊，唯佛与佛咧，能够顿然间究竟咧知得，究竟咧系知，究竟咧系觉得。所以咧就不明为佢嘅信啊？点解？佢种究竟嘅正德啦，就唔能够涉及佢嘅信仰啦。一个实实在在啦，修因因为圆满，究竟成佛果菩提，咁啊已经成咗佛啦，就不明为佢嘅信。佢渐渐复者，为虽起灭，已能无生无灭，就系话啦，渐渐复咧，从最初。这个十忍为中渐渐呢来得服这个烦恼，但是在因中修行之时，所谓因道都无常啊，这个道心呢时时都会有间断的，所谓为虽起灭啊，这个观察这个罪时时呢有阵子生起，时时有阵子会忘记的，所以说他这个修行这个道心呢有进就有退，即系已能无生无灭啦。咁啊，等到佢再进一步之时，就得到啦无生无灭啊，破呢个生灭烦恼嘅境界。佢话此心若灭，则里无不灭，无生无灭入理净金刚三昧同真际等法性，而未能等。无等等，咁啊呢一段经文咧就系、是、解释，佢话此心若灭，则里无不灭啊！就因为刚才讲，在呢个十忍位中，渐渐咧复烦恼，因为初初复烦恼之时，呢、这个智慧观察呢、这个道心咧，有阵时都会退噶，所谓因道无常。所以话呢个智慧咧，虽然系有起有灭，但系最后呢个道心再发啦，就能够破无明正法身，就得到无生无灭啦。所以话此心若灭，如果呢个生生灭灭呢个心啊灭咗啦，断咗啦， 則累無不然啊，累即係果累啊，即係果報。我哋心中呢個心咧，嗰啲生生滅滅煩惱，若果滅咗啦，當然呢個生生滅滅呢個果報啊，亦都隨之而滅。生滅果亦滅啦，佢無生無滅，到到呢個時候咧，進入呢個無生無滅嘅境界，入理盡。金光三昧啊，入呢就是进入，不能入的是金光三昧，所入的呢就是能入的是金光妙智，金光妙智呢就是为能入，即是以智慧观察，所入的呢就是金光三昧，金光三昧即是禅定。以呢个智慧金光妙智嚟到观察诸法本空，咁啊，然后咧自己咧呢、这个心清净直念，不为一切转界所动啊，咁啊得到进入呢个金光三昧咯。不空真谛等法性，咁啊进入金光三昧之余，咁啊自己所证噶啦，就系同于。这个真如实际的妙理，亦都是等于这个真空的法性啊，知道一切法究竟不二，知道一切法是究竟清净，他而未能等者，就到到这个第十法云地呢，没有一这个功德啊能够与呢位法云地菩萨咧系相等嘅，咁就佢哋原地能等者，即系任何一尊菩萨，即系十地以下嘅菩萨，即使到个第九地，都唔能够与第十地菩萨嚟相等，就因为第十地菩萨啊，在呢个因积修行咧为最高啦，再进入正佛果啦嘛。所以在呢个因慧中修行，未有一位菩萨嘅功德呢能比得上呢一位法云地啊！咁啊，佢就愚昧能等，无等等呢，咁啊，既然冇任何一位菩萨嘅功德啊，能够可以同法云地相等啦。但是如果望于佛位啊，咁啊仲差一层喎，咁就叫做无等等啦。无等就是任何一位菩萨唔能够与呢个法云地相等，咁啊叫做无等啦。这个法云地咧系最高啊，在呢个因中修行嘅十地菩萨最后一地系最高，咁啊叫做无等啊。等咧啊，仲要等一等。即是说呢他未曾究竟成法，仲差一级，仲差一等，这样叫做无等等。譬如有人啊，敬拜高堂，就下观一切无不知了。这样这一段用譬如就解释法云地的功德，就是有一个人呢登到一个好大好高的堂，这样相近呢要登呢个如来佛地啦，咁啊三藏法师里边讲咧，呢个譬如咧有五个理由。第一，佢就最高啊，咁啊一切咧呢个顶上，呢个法云地咧已经咧系在呢个菩萨位中最高啦，根实不坏，而佛果常住嘅难登，呢个第二。到了第十地法云地菩萨呢，他所证化身呢真实不坏，如同呢进入这个佛果常住不生不灭的一样，不过呢尚在未曾登道。三是幻缘，幻缘呢就是超凡入圣了，归回自己的本来面目，等于说一向在这个生死中流转，現在反望歸真，親見本來，不久成佛。第四是自性清淨，到了法地 將要成佛啦，佢所證嘅無生無滅咧，同佛一樣，差唔多啦，得到呢個自信嘅清淨。第五係安樂於處，如果究竟成佛之後咧，咁咪一安就永遠安，一樂就永遠樂啊！佢話安樂於處，如直觀照，無不了過。咁啊，現在第十法雲地菩薩將要成佛，好似登到呢個大高台一樣啊，高高下望啊，能夠四方動圓，都無不了了。咁呢個譬如，佢自令三昧都亦復如是啊。呢兩句用呢個法咧，其實合翻呢個譬如，就係第十法雲地菩薩咧。自享呢个理具三昧，虽则仲差一等，未曾成佛。但系如果以十地菩萨呢个智慧眼啊，嚟观呢个下地，即系十地以下菩萨嗰种嘅功德，无不了了啊！睇得清清楚楚，点解？因为自己都系过来人啊嘛。自己都是從一地、二地、二至十地，我家正到十地，仲差一級就成佛啦。等佢望翻轉頭啊，當然係其他九地嘅菩薩一切嘅功德智慧，佢能夠見得清清楚楚啦，就好似一個人登上呢個高台下望一樣，四方動然都無不了了。不常修一切行，滿功德狀。入婆渠道位，亦复常接佛为三昧。咁啊，呢一段咧就系讲，即系将要成佛啦。佢话常修一切行，满功德座，一切功德修行咧，将近咧系圆满。佢入到呢个渠陀道位啊，印度话叫做渠婆渠道，中国话咧叫做施德嘅。知就是布施，德咧系道德嘅德，就话第十法云地能以种种嘅法语、法云啊，嚟到滋润嗰啲众生，咁啊称为咧叫做渠婆道。中国话佢哋知德地满功德状咧，第十法云地佢所修行呢个六个万行四劫种种啊功德咧，将近要圆满啦。佛为三昧，即是定为坤等。哇！十地菩萨啦，常修一切行，一切功德将要圆满，将要成佛。但系在呢个时候咧，仲要破最后一份生相无明波，所以佢常常咧住于个佛为三昧，佛为佛嘅智慧啊，佛三昧即系佛嘅禅定。住于佛的定位坤等之中，希望破埋最后一份的无明，咁啊究竟成佛？不善男子，如是诸菩萨啦，皆能一切十方诸如来国土中化众生，正说正义，受持读诵，解答实相，不如我今日呢等无有余。咁啊，佛话善男子，佢话如是诸菩萨，即系上边十三人，就包括佛人、信人、顺人、无生人，咁啊四人啊四三者十二品啦，加上呢个直列人嘅下品位，即系法云地，咁啊成为十三位菩萨啦。亦名为叫做十三位法师，即系十地加十二十行十回向呢三位，咁啊成为十三位啦。咁啊，皆能一切十方诸如来国土中化众生。佢话呢个十三位法师啊，十三位嘅菩萨啊，常常啊可以响呢个十方世界。凡是有佛的国土之中来到助佛化教化众生，好像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成佛， 咁好似觀音菩薩啦、文殊菩薩啦、普賢菩薩、地藏菩薩啦，乃至他方國土一切菩薩，都來呢個娑婆世界啦，扶持釋迦牟尼佛轉大法輪。所以佛話，此十三忍嘅法師菩薩，亦係一樣，能夠於十方一切諸如來國土之中，坐佛住法輪，佛教化眾生。正說嘅正義啊，嘅所說係波耶之說，所顯嘅道理亦係波耶嘅妙理啊。咁就叫做正說嘅正義，修持獨中。咁啊，自己咧受持獨中，甚深波耶，亦都勸眾生咧受持獨中，甚深波耶。佛解答實相喎，唔單自己於甚深波耶起觀照而修，進入中道實相，亦都以此教化咧，化度一切眾生咧，令到人人解此甚深波耶，通達此甚深波耶。對於我今日等無有異啊，就如同我今日釋迦牟尼佛座下咧，咁多個諸大菩薩嚟扶持我呢個道場。是同一樣的道理，即是說十三忍的法師能遍於十方如國土教化眾生，助佛轉這個波耶妙法的法輪。如同今天我成佛之後，很多很多的菩薩來助我轉法輪一樣。